那么这样的话呢，有效的成分就不能在发炎的地方呢发挥作用。 Drinking too much water will wash the syrup down quickly so that the effective ingredient will no longer be able to treat inflamed area. 一些有效的成分 effective ingredient 不能够治愈哈、啊、治疗这个 inflame。上一段呢我们用的是 inflammation 表示呢这个炎症，这一段用的是 inflame， 用一个 ED 的形式表示出现炎症的那么一些区域，那么一个地方哈。所以同学们要注意这个词的不同的一个变化的形式。希望通过这一期节目啊，同学们能够清楚的知道在吃药的时候呢要一定看清楚是什么药哈。我们今天讲过了不同类型的药，以及呢啊，他对水的数量的一个要求，然后再决定喝多少水。好，那么接下来皮特老师啊，把刚才我们讲的内容啊给大家再说一遍，同时啊大家听的时候呢把我们当时讲的一些重点的关于我们说医疗啊身体相关的一些词啊再回忆一下。 Does the amount of water you take with drugs affect the medication? For oral tablets and Chinese medicineOne hundred fifty mL of water is usually required. For capsules, no less than 300 mL of water is required to ensure that the medication has properly entered the body and to prevent the capsule from becoming soft and sticking to the wall of the throat. Oral tablets should be taken after fully dissolved in water, especially for children, to prevent the tablet from expanding in the throat and blocking the airways, which could lead to breathing difficulties.However, doctors say there are some oral drugs that should not be taken with much water, such as stomach protective medicines. This kind of medicine contains thousands of fine particles that enter the stomach and form a film to cover the damaged stomach wall. If you take this kind of medicine with too much water, the drug will dilute quickly and its particles cannot function to cover the damaged stomach wall. The protective film becomes thin and loses effect.Therefore, it's recommended to take such medicine with only a sip of water. Cough syrup is more sticky medicine. It will stop throat inflammation by sticking to the throat. Drinking too much water will wash the syrup down quickly so that the effective ingredient will no longer be able to treat inflamed area. 那么在今天的节目最后呢Peter 把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给大家再说一遍，我们节目的首播时间是每天下午的3:30，重播时间是每天晚上的6:00和9:00。小鬼当家节目在 FM92.3 和 AM774 两个频率同时播出，同学们还可以通过关注 ES 未来星和北京外语广播这两个微信公众号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当然也可以通过下载听听 FM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好，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再见。 Pour que les œufs fassent des poules. Pourquoi les amoureux s'embrassent? C'est pour que les pigeons roulent. Pourquoi les jolies fleurs se fanent? Parce que ça fait partie du charme. Pourquoi le diable est le bon Dieu? C'est pour faire parler les curieux.C'est pour bien réchauffer nos corps. Pourquoi la mer se retire? C'est pour qu'on lui dise encore. Pourquoi le soleil disparaît? Pour l'autre partie du décor. Pourquoi le diable est le bon Dieu? C'est pour faire parler les curieux.Parce qu'il faut bien se nourrir. Pourquoi le lièvre et la tortue? Parce que rien ne sert de courir. Pourquoi les anges ont-ils des ailes? Pour nous faire croire au Père Noël. Pourquoi le diable est le bon Dieu? C'est pour faire parler les curieux.